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 2757-0200。 第二节，阿陈若博士，你有冇惊有一日咧？我哋咧就即系喺人咧，俾人咧遥佢控制我哋个脑咧。 嗱，咁绝对惊嘅吓，即系有时就可能你睇科幻小说点啊，讲嗰啲叫脑控嘅科技咁样样吓，会唔会啊？甚至乎有人就话，会唔会有一揾到一种自然嘅声音频率或者电磁频率，可以令到人个神经失常干扰嘅咧？咁吓，咁啊变咗成为一种武器咧？咁，咁我哋有讨论过类似嘅问题。但其實很多時候就不是太真實的，而家我哋睇到真係能夠令到人哋不安啊、干擾，都係一啲比較大功率、大分貝嘅聲音嚇。咁即係呢啲咧就可以叫做好話唔好聽，你塞住隻耳隔咗去咁都 OK 嘅嚇，係唔係可以直接 fit 入你個腦度，令人哋黐線，好似嗰啲絕世武功咁咧？咁好似就比較即係呢樣嘢比較遙遠啦嚇。咁啊，即係結果我哋控唔控制得個腦咧？用咩方法控制咧？嚇係即係好多時就會諗，除非你好埋身，捉我個頭埋嚟，之後插啲嘢落我個腦度，直接干擾我個腦嘅活動，咁就有可能嘅啫嚇。咁事實係咪咁咧？咁有人都研究緊嘅而家。 係啦，咁但係我哋近年咧，好似即係對於嗰個腦部入邊嗰個構造啦，以至嗰個思維嘅模式咧，個進展相當之大啦。咁而家我哋有冇辦法，即係透過一啲遠距離嘅方法啊？就遠距離不是講到話即係好好遠，而係話唔接觸嘅非接觸法，可以影響到一個人嗰個情緒或者思考咧。 嗱，如果唔接觸咧，我諗都仲係相信比較難嚇。你話可唔可以就係話喺一個唔好話好遠啦，唔好講到就係我哋而家喺互聯網咁遠，或者就係我可能一個比較一兩厘米嘅距離。我將一啲嘢嚇，可能係一個好似嘟八達通咁嘅嘢，靠近你個腦度就已經即近啲，就嘟一嘟你個腦就令到你 short 咗咧嚇，或者令到你已經受我呢件咁樣嘅硬件控制咗咧。咁都仲係比較遙遠嚇。咁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咧，你要去比較遙遠嚟控制一個人，你用電磁波嘅方法唔係太即係 有效， 唔係太有效嘅嚇。當然你話我哋係咪有一啲微波可以損害到我哋嘅腦咁得嘅？就譬如微波爐嗰啲微波就得噶啦，咁嗰啲唔係淨係壞咗個腦添，你直頭個皮膚都覺得痛啊，被灼傷添，嗰啲直頭係純粹就係叫做燒傷你嘅一啲嘅方法。有冇啲係不自覺地我哋無感，即係無痛無性嘅情況之下，可以令到我就神經失常、遙遠控制地咧？咁都仲係咁講，我就覺得比較科幻。咁但係咧，有一啲比較接近嘅就係話，如果係一啲接觸性嘅，即係譬如有頂帽戴落我個頭度，OK， 個帽上邊會有一啲刺激到我腦神經嘅嘢，譬如話係電極。咁其實原則上咧係有可能，因為我哋嘅神經運動咧係受嗰個電嘅信號會影響嘅，即係好簡單，就算我觸電時候，我個人都失咗控制，我控制唔到自己肌肉。 咁我等於就係我個腦有啲微弱嘅電流通過嚟嘅時候，我基本上都干擾到，甚至乎有一啲外科手術嘅實驗，去當我哋去腦部嘅唔同位置去俾一啲嘅電壓嘅時候咧，係的而且確影響到個人嘅意識啊，甚至乎佢想講嘢嗰個能力、聽嘢能力全部干擾到。亦都因為我哋知道腦部唔同嘅區域受到可以受到呢啲電嘅信號嘅影響咧，我哋甚至乎可以發展到一啲技術，點樣可以咧有個人去睇唔到嘢，但係我哋可以由個耳神經嘅信號將佢搏一搏嚟，去重組翻一個嘅視覺信號咧。咁我哋就於是乎有一堆咁樣嘅研究。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係唔係下下要劏開個腦，將嗰啲咁嘅電極插入個腦度嚟去做咧？咁呢啲我哋就所謂一啲比較入侵性、侵略性嘅方法，咁就係一啲需要一個比較麻煩嘅外科手術，同埋你總係會驚細菌感染啊，同埋就係話你擺入去點樣攞翻出嚟嘅嗰啲咁樣，即係嗰啲麻煩嘢喺度。咁我哋就講緊就係話，腦控咁，起碼你都要咧發明到粒嗰個嘅集成電路，然之後再將個集成電路嘅好多隻腳係識得去駁去你腦入邊嘅唔同部分，而且個先決條件就係我哋要識得去了解腦部唔同部分個功能運作同埋嗰套神經語言，咁再要做一個手術先至能夠去叫做去控制咗一個腦部，即係嗰個工程上學上面我哋會咁樣去理解。咁但係咁講，如果係咁就好煩啦。同埋邊個人俾你去咁做實驗咧？除非你係一個極權國家，可以攞一個人嘅活體嚟去咁樣去做嘅啫。咁何況我哋而家最新嘅理解就係話，呢啲叫 brain， 即係 brain circuit interface， 其實都仲係喺一個發展緊嘅階段。我哋對於腦部嗰個唔同功能咧，我哋係日漸認識係多。咁但係譬如話嗰個電極擺落去點樣為之準同唔準咧？其實我哋都仲係比較難去控制呢樣嘢。咁所以咧喺而家嘅研究入邊咧，又有出咗另外一套咧，即係嘅方法咧應運而生，就係話咧利用到光學嘅方法嚟去干擾呢個腦部嘅信號。咁其實就係今次我哋要講呢個專題。 嗱，但係睇落去嗰篇嘅簡介，你都會幾得人驚喎。人做唔到啫，但老鼠做到喎。嗱，老鼠做到咧，我哋唔需要介意佢係咪入侵性啦，但係佢可以。即係去做到一個所謂假嘅記憶喎，咁你可唔可以即係解釋下呢樣點做出嚟嘅？ 嗱，今次呢個實驗係我都覺得一個幾即係好值得講嘅位置，就係嗰種腦控嗰種技術去點樣去做咧？佢就唔係人啦，對老鼠用老鼠嚟做，咁佢就揾一啲嘅你可以想像一啲嘅光纖 ，OK。其實咧，以往呢啲光纖去將個光嘅信號 fit 入個腦嘅實驗，fit 入個老鼠嘅腦嘅實驗咧，係可以做到好殘忍嘅。我甚至乎聽過有一啲咧將個老鼠唔麻醉，然之後你夾硬將一個光纖咧就刉穿咗個老鼠嘅頭骨，然之後係直接插入個腦度嚟去睇入邊嘅信號。咁呢個就好不人道啦，同埋就係咧係一個都仲係一個入侵性嘅方法 ，invasive 嘅方法。咁但係今次咧呢個實驗咧就即係呢一個咁嘅研究就唔關呢啲嘢事。佢一樣係即係將嗰個光纖擺喺嗰個嘅老鼠嘅腦外邊，佢唔需要刉穿個頭骨，佢基本上就擺喺嗰個嘅即係外邊就得㗎啦。咁究竟上面使唔使剃毛咧？咁具體我唔清楚嚇。咁佢可能為咗想個清晰啲，就都可能要將個老鼠剃光頭。咁呢個我純粹估嘅啫。咁但係咧就唔需要用一個入侵性嘅方法。咁咧，但係嗰個光纖咧，佢就係會將一啲光嘅信號咧，就由呢一個嘅老鼠頭嘅外殼度照入去個腦嗰度。佢個好處就係咩咧？佢比起電極嘅好處就係可以做得好精準。電極我俾入一點咧，佢會喺一個範圍入邊。是比出一個效應，但是如果光呢，尤其是用光纖去導入去的話呢，就可以很精準，精準到就是可以好像你可以想像一個針灸這樣的效應，一個針頭刺入去這樣的效應。那須知道 光其實都是一種電磁波來的，而在我們現在我們都清楚，原來我們的神經信號呢都對於這些用對於光作為一種電磁波呢都是有反應的，而且對於不同波長的光，它有一個不同的反應。只要我們摸清楚它和不同的光的反應，我們就大約知道呢，我將這個光去由這個腦的外殼射入這個老鼠腦的時候，它大約可以對於哪種不同的神經給了什麼的反應。所以呢，今次你可以想像到的一種就是去用的一種手段，激光腦控的技術， 就純粹是用個光在個頭皮上面照下去，我知道邊個部分有什麼功能，我就已經可以呢適當地去干擾到呢那個腦部的活動。而且今次呢是講緊是個老鼠的腦，甚至乎是令到啲行為啊，即係記憶有所改變。咁即係聽落去是一個幾都恐恐地步的一件事咯。咁而且就是可以做到一個非入侵性的效果添。 嗯。但係佢具體點做？即係我最有興趣就話、是、嗰、那個腦，即係個老鼠明明係冇記得呢樣嘢嘅，佢點會搞到佢會記到另一樣嘢出嚟咧？ 咁具體佢記嗰樣嘢，我唔係好清楚。但係譬如佢介入嘅方法咧，其實不外乎就係話咧，佢去研究一下呢一啲嘅光同同某一種嘅腦神經細胞佢個相互作用係點嘅樣。 嗯。 咁當然啦，我哋亦都集中就係刺激佢記憶區入邊嘅腦神經細胞。咁然之後就係嘗試去研究一下入邊嗰個嘅信號同個光之間嘅關係。嗱、 嗯， 你話佢點樣係將嗰個某個特定嘅記憶去改變咧？咁我自己都未係好仔細去了解到。咁但係我哋即係都相信啦，如果我哋知道某一種嘅記憶係牽起到某一種神經信號，而我哋能夠將嗰種神經信號反應係去洗走咗佢嘅話咧，咁其實咧就等於即係一個嘅記憶去洗走嚇。咁、譬如好簡單，我哋譬如嗰、那個老鼠去睇到某一啲嘢嘅時候，我哋就度到佢個腦嘅信號係咁，我哋就針對嗰種信號嚟去做介入做干預，咁我哋就照計就可以干預到呢一種咁樣嘅記憶嘅嚇，呢、一種咁樣嘅神經反應。咁而家佢用緊嘅呢一個咧，係用緊一種藍光嘅信號嚟嘅添，嚇400个micrometer 嚇、一種藍光就接近紫光嘅信號嚟去干擾呢一個腦部嘅活動。 嗱、我哋睇到呢度咧，就原來都論文都相當之即係好耐以前嘅啦，就2013年嘅7月啦。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睇，我哋就啱未睇到，但係嗰個標題都好得人驚嘅。就是創造一隻河馬的假記憶啊！咁啊，當然你即係唔好似我哋睇戲嗰啲咁樣啦，而係可能講緊係一個某一種情緒啦，譬如恐懼啦，或者喜悦啦咁樣。咁即係呢個係即係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睇睇呢篇文啦。 係嚇，即係最新而我哋今次報道最新嘅研究就係佢哋對於老鼠嗰個咧，就其實都係今年啱啱發表嘅結果嚟嘅嚇。咁呢個就不期然令我諗起一套戲嘅，即係。阿詹基利同阿奇温斯利嗰套《無痛失戀》啊嘛， 系啊， 咁佢哋就係講緊嗰個介入呢個腦記憶嘅方法嚟去，即係去消滅嗰、那個失戀嘅記憶咁樣。咁即係而家你睇到就係話咧，即係呢一種即係可以唔係劏開人個腦嚇、外在嘅一種咁嘅介入嘅方法，咁、似乎可以喺老鼠身上邊能夠做到一啲嘢嚇。咁呢一個對於未來即係腦部嘅研究啊，人嗰啲記憶啊，咁有幾長遠咧？我會覺得係有一個即係終於揾到一見到一個研究咧，係真真正正係直接去嘗試去實行呢類咁樣嘅嘢咯。 嗱，但個前提就係你要知道咧，嗰個腦嘅細胞佢不同嘅部分負責啲咩嘢噶嘛。我哋而家系咪真系已經好清楚掌握到呢種咁嘅結構咧？ 而家咁講啦，就係掌握到一個仲係好粗疏嘅程度。我哋如果講緊兩年前去報導呢嗰啲 fMRI 嘅研究，咁我哋就辨別到咧200-300几个呢啲腦部唔同嘅功能區咁樣。呢、這個功能區嘅大小有差異咁嘅樣嚇。咁但係每一個功能區，我哋入邊會唔會揾到啲更加仔細嘅結構喺度咧？咁其實似乎仲未完成得到嚇，更加唔好講就係話咧，嗰、那個一個好出名嘅一個 project 叫 Connectome Project 嚇、即係人類嗰個腦神經嗰、那個成個腦神經網絡嗰、那個大腦的地圖究竟係點咧？其實我哋仲未建構出嚟嘅。當我哋連個成個世界地圖完整嘅世界地圖都未講緊嘅時候，我哋就講我哋能唔能夠去佔領曬成個地球咧？咁就言之尚早。 即係嗰個資訊上，我哋仲未係好充分掌握。但係咧，喺今次研究俾到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話咧，似乎我哋係有能力做一個比較精準嘅非介入性嘅干預，即係話唔需要用開刀手術流血，已經做到一個比較精準嘅腦部干預。咁呢一個就係呢個研究俾出嚟一個比較重要嘅信息咯。 啊！但係佢而家有一個即係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佢要打啲嘅物質入去嗰個腦度。令到佢可以對某種嘅光有一種即係感應噶嘛？ 係係係 啊 啊！咁咁呢個就關乎翻嗰個即係你點樣去將嗰個信號 highlight 出嚟？ 嗯嗯 啊，同埋就係即係你要係冇錯嘅，即係你要令佢對某種光嘅反應，你可能要另外俾一啲嘅物質落去，然之後幫你去刺激佢、 嗯， 即係佢可以睇到就係佢唔係一個直接。即係直接嘅刺激作用，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如果要用喺人度嘅話咧，咁首先都要嗌個人飲一啲嘢，然之後呢個腦控技術咧，先至可以個介入先能夠做得到咯。 嗯， 嚇、啊，咁呢、這個係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資料很重要嘅 嚇。係啊，嗱咁同埋咧，就大家都唔好太過負面睇一個呢、這個消息，因為佢而家有一個咧，就其中一樣嘢就點樣咧？原來一啲老鼠咧都會係發羊吊嘅。咁呢個係即係我唔知啦，咁佢咁講啦，佢係用一啲嘅光去射入去咧，就令到啲老鼠咧可以好快地咧就冇咗，即係去醫治咗呢種發羊吊嘅疾病，同埋咧就可以咧即係透過一啲嘅光咧可以刺激到佢嗰個腦內啡嘅分泌。而令到咧佢比較合群啲，咁我唔知啫，即係有冇啲人咧，將來如果係唔合群， 任何呢啲嘢，你發覺都係咧，以一個好堂皇嘅治病為理由，即係醫腦嘅疾病啊，醫基因疾病而去做嘅。如果唔係，邊個會支持你去咁做啊？係咪？咁最後相信佢亦都係能夠幫得數到手嘅，但係亦都同時間產生咗另外一啲效果咯。我哋就會諗到就係話，會唔會？冇病，即係有病醫病，冇病就搞其他嘢咧。咁呢個係需要擔心。 係嗱，咁我哋唔好講到咁驚啦，即係呢個人而搞玩人啦。但係如果搞即係呢啲動物咧，即係有冇條件我哋將來可以即係可以透過一啲嘅設備咧，走去控制啲動物嗰個行為咧？ 嗱，呢個具體真係唔清楚。啊、即係你可以叫做將你隻寵物戴頂咁嘅帽，然之後咧就嗌佢日日咧你俾嗰啲水咧，全部就係嗰啲咧飲完之後令到個腦對於外來刺激嘅光有反應嘅嗰啲水，咁你枕住咧就於是乎你就可以得到一隻咧可以遙控腦控嘅一隻嘅寵物，嗌佢幫你咧喺打開雪櫃擔罐啤酒出嚟，就唔使自己沖得咁辛苦，係咪？咁、啊、即係又係科幻小説橋段啦，呢、這個就 唔係、但係咁如果咁，我搞啲機械人咪仲好過，搞啲動物啫。 哦，咁啊係，咁但係可能啲人都覺得始終養隻寵物就得意啲咯嚇。即係你熄咗個，你將嗰個 remote 熄咗，唔控制佢嘅時候，佢就可以表現翻啲自然嘅天性嚟俾你睇，嚟氹你開心嚇。但係一個機械人咧，就可能你玩佢幾玩咧，佢落落去佢個 program 都係咁，你就好快玩厭咯。我估大約即係可能離唔開呢啲咁嘅理由。 係嗱，咁再睇， 你只要多多少少滿足人嘅控制欲噶嘛，呢啲又可以。 嗱，咁嗰個技術名詞咧就 optogenetic 啊，咁咧一個相當之重要嘅技術嚟，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呢方面咧，可以再跟進佢嗰個即係日後嘅最新發展啦。咁啊，呢一節有幾鐘，下一節再翻嚟啊。